亦冇任何兴趣同埋意愿去干涉别国内政，包括美国嘅内政。但系美国嘅一啲政客就系铁了心要攞中国做话题，迫不及待地抛出谎言，而家忙住寻找同埋炮制证据。较早前，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表示，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中国构成嘅威胁比俄罗斯同埋伊朗更大。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下午四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并继续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5点，跌312点，成交金额2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4元，跌了10.2元；小米集团24.5元，升6毫；腾讯控股518元，跌了16元；美团点评261.8元，跌8毫；中芯国际23.65元，跌9.5毫；友邦保险78元，跌2.45元；药明生物188.2元，跌4.3元；盈富基金25.52元，跌2毫；中国平安80.5元，跌3.5毫；港交所380.6元，跌6元。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元，英镑10.323元，瑞士法郎8.522元，澳元是5.653元，加元5.923元，新西兰元5.214元，欧元是9.195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5点，跌了260点。港金现价报17910元，升了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67美元，卖出1941.56美元。每百日元对港元是7.2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1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支路的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的阿不诺道几年拿利交通比较繁忙的。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车多，龙尾在礼宾府。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是多车的，龙尾在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和义合道都还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在光辉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白石窝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最后

身中心呢亦都係啦，即係個課堂呢亦都係以四人為限，器材之間呢要相隔最少 1.5 米或者係加啲嘅隔板，同一時間呢亦都最多只係能夠容納四個人嘅啫。咁而與此同時呢就係、是、按摩院啦，咁亦都呢係床位同座位之間呢亦都要最少相隔 1.5 米呀，或者呢加裝一啲嘅隔板。咁睇到啦，今日有一啲嘅即時新聞啦，就係、是、有啲按摩院重開啦，都有唔少嘅客人咧嚟預約嘅。嗱，咁不過一啲可以重開啦，但係有一啲咧就繼續係禁止開放嘅，包括咗咧一啲係卡拉 OK 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派對房間啊，同埋遊戲機中心啊等等咧，呢啲嘅場所都係繼續唔能夠開放嘅。咁又引起咗咧業界有一啲嘅睇法啦，即係有啲就會話特別係一啲嘅即係處所啦，佢哋就會覺得喂點解咧？其實即係佢哋嗰個風險同可能有一啲嘅食肆咧，都唔係相距好大。咁點解食肆又可以開放，而佢哋咧又唔可以咧嚇？咁除此之外啦，另外一個消息咧就係關於咧係全民檢測嘅，即係普及社區檢測嘅。嗱，今日啦。總共嚟講咧，係新增嘅新型冠狀病毒嘅確診個案咧，係有幾多宗咧？其實係有12宗嘅，當中咧有7宗咧係屬於本地個案嚟嘅。咁亦都留意啦，咁有兩宗嘅個案咧，就係、是、由普及社區檢測咧嘅確診嘅陽性嘅個案嚟嘅。咁而另外有兩宗咧，就係、是、尋日驗出陽性嘅個案咧，納入到去今日嘅確診數據。咁所以如果是咁數嘅話咧，其實就即係暫時啊，係由透過社區普及檢測而揾到嘅確診嘅宗數咧，就係10宗以下啦。咁我哋已經係做咗幾多嘅測試咧？如果截至到咧今朝早為止咧，即係政府公布嘅數據啊嚇，截至到咧今朝早嘅11点，累計喺檢測中心嘅登記檢測嘅人數咧係大約有52万1000嘅，而截到去今日朝頭早嘅11点9咧，喺網上成功預約檢測嘅人士咧，就大約有92万2000。根據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就話咧，其實透過預約登記嘅市民咧，出席率咧係達到90%到95.5%嘅，亦都係基於咧呢一個嘅原因啦。咁所以政府咧亦都會延長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去到9月11日嘅，而有需要咧，亦都可以再延長去到9月14日為止。咁但係咧喺延長到9月11日。嘅时候咧，就当中有19间嘅检测中心咧，将会喺9月7日停止运作，即系话咧，其实喺9月8日到9月11日啦，全港18区咧仍然会有122间嘅社区检测中心嘅。咁但系我哋有咁多嘅样本吓，已经有咁多人已经系去咗做检测啦。咁实际已经检测咗嘅样本数目系几多咧？就系208000个。咁相信大家都可能会有另一个疑问嘅，咁究竟点解？好似我哋嗰个嘅检测嘅速度啊，系唔系唔能够及得到之前所讲嘅嗰个速度咁快咧？咁同埋就系如果我哋再去延长呢个社区普及检测嘅话，其实对于呢个香港嚟去减少个疫情嘅帮助有几大咧？因为到而家为止咧，我哋系揾到10宗以下嘅确诊嘅个案咧，系由社区普查。普及檢測咧而揾到翻出嚟嘅電話號碼18731，有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傾下。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4日朝早11点，家庭游乐中心停业3个月。业界话，虽然已经申请政府担保嘅贷款同埋保就业计划，但仍然面临倒闭危机。 负责人刘先生。 我哋系听唔到政府几时可以俾我哋服务噶嘛？如果政府话到俾我哋听一个时段几时个日子，我哋都可以挨过去。但我而家呢笔钱停咗三个月头个铺头啦，停咗啦，咁我全部都系要去交俾业主。终于我哋而家我都开始要欠租。 11:30，政府宣布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四日，至到下个星期五。141间检测中心入边，有122间会继续运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点解我哋唔即刻全部延长上七日呢？呢个都系纯粹咧，就系我哋希望一路睇住个情况，去灵活去处理，先至能够可以做到咧，既可以达到咧系愿检尽检，但另一方面咧，我亦都系咧能够投放咧，即系有成本效益嘅资源咧嚟去回应呢啲需要。因为我相信咧，都唔想见到个情况就系个中心有好大嘅需求，但系又提供唔到啲服务。 民主派议员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以民调决定是否延任一年，门槛由之前讲的衰门槛变为支持者过半数。民主党主席胡志伟： 我们就依赖的是一个门槛，意思就是说，如果参与今次民调的民主党、公民党、张超雄、毛孟静的支持者是当中有过半数的回应是要我们离开的，我哋就會服應於嗰個嘅係調查嘅結果，完全遵從呢一個決定。 自由風，自由風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專家啦，就係、是、政府嘅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嘅。許樹昌教授你好。 系你好， 系嗱，首先讲一讲啦，就系咧，而家政府咧决定延长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去到9月11日嘅，有需要咧仲可以延长到去9月14日添。咁而家我哋睇翻嗰个反应咧，就系直到今朝早11:09为止啦，系已经咧即系预约咗检测嘅人咧，大概系有920,000+，咁然之后已经采样嘅人数咧就系520,000+。你点睇呢一个反应啊？ 暫時就開咗連埋今日第四日啫，咁、我一直呢幾日都係喺元和路體育館嗰度幫手，咁就嗰度就好爆嘅。我哋差唔多上晝8:00去到1:30咧，係10個攤位都用盡嘅。咁、所以有啲區域，我相信佢就係多人去嘅。咁另外嗰啲可能有啲場咧係唔知咪偏僻啲，就少啲人去。咁90,000+又唔係話細數目啦。咁但係當然啦，做呢啲檢測，我哋越多人參加就越揾到嗰啲隱形傳播鏈機會就越高。咁希望佢而家未截止之前咧，就多啲人再報名咯。 但係如果以香港嘅人口去計咧，即係暫時參與嘅人數係920,000+咧，你覺得個反應算唔算係理想咧？ 咁暫時都當然就唔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個網未閂噶嘛。咁加上又已經宣布咗係會起碼延多4日添。咁有足夠嘅即係時間咧，俾啲市民係再去可以約日子噶嘛。 咁不如講一講到而家為止咧，揾到嘅即係確診嘅宗數啊，而家就應該係計埋尋日所公布嘅數咧，就應該係10宗留下嘅。咁我哋而家即係唔夠10宗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嗰個嘅登記咗，即係採樣嗰、那個。嘅人數咧就係520,000+，咁如果以呢個比率去計啊，你又覺得佢嗰、那個即係有啲人就會係講咧就係值唔值得去做啊嘛？咁如果用呢一個去計，揾到十宗留下嘅個案，而家我哋做咗嘅採樣嘅數目就係520,000+，咁而檢測咗嘅樣本數目咧就係208,000，你點睇嗰個成本效益咧？ 嗱，我實際佢檢測咗幾多，我當佢200,000松啲啦， 係， 咁即係暫時揾到大約4個啦。咁你我如果你要計咁就好難計㗎喎。嗱呢4個如果你冇做呢你揾唔到㗎喎。咁佢喺社區就真係隱形傳播鏈係可以喺街市啊、食肆啊、商場啊其他地方佢可以係傳出去㗎嘛。 四個係因為另外有4個其實係早前確診咗嘅個案嚟㗎嘛。 嗰4個就唔計。係 啦，即係嗰個舊個案啦。咁又計新個案。 講緊呢啲係新個案嚟㗎。 係冇錯。 係囉。咁呢啲如果你唔做你唔會知㗎喎。佢喺社區嗰個傳播，你係預計唔到嘅。你去街市早排都可以有爆發噶嘛。酒樓食肆而家都開翻啦。如果佢又去咗嘅，咁你亦都可以有爆發啦。咁所以好難講話值唔值得嘅，因為而家嗰個項目仲係進行中啦。 咁最後我哋都要等到佢完咗咧，睇清楚究竟幾多人係接受咗檢測，就揾到幾多個，到時先至比較清晰啲咯。咁、起碼而家睇到每日都有暫時兩位到啦。 咁但係我睇到即係亦都有一啲嘅專家就覺得咧，暫時嚟講咧，似乎而家都要成百萬。如果咁样去计法啦，即系单去除啊，似乎差唔多成百万，成即系几百万咧，先至揾到一宗嘅个案，都几贵。 啊，系啊，我同意嘅。咁但系咧，你筹备嗰时本来系最高峰噶嘛，每日三位数字噶嘛。 系。 但系你又要时间俾内地嗰啲人落嚟 set 个场地，又要揾百几个场地，跟住又要揾医护人员。咁你到你开波嘅时候，突然间个疫情啊开始下降，呢、這个你预计唔到噶。咁但係我都提過啦，咁如果你唔做嘅話咧，呢四個你係都揾唔到出嚟，咁仍然可以喺社區係引起呢個爆發㗎嘛。隱形傳播鏈最大問題就係你揾唔到佢嘅緊密接觸者嘅，佢係可以爆打橫爆得好犀利喎。你如果乜嘢都唔做嘅話咧，你個第三波你係唔使旨意見到零咯，有排爆咯。 是哈，嗱，另外一个咧就系你如果系听人哋咁讲咧，似乎都系觉得一个值得嘅安排嚟讲啦，系咪啊？ 其实因为佢系同步进行噶嘛，咁你早排嗰啲高危群组已经做咗啦，咁亦都系预咗系循环性咁帮嗰啲高危群组，譬如喺啲安老院舍嗰啲职员会循环咁样做啦，系其他高危行业都会预咗做，咁你同步之下又多咗呢一个一次性嘅全民检查，咁平时香港就冇实力做到嘅，咁而家今次系即系有个机会可以做嘅话，咪尽量多啲人参与，因为你睇到第三波由七月初到而家系未去到零确诊嘅，搞咗两个月噶啦，咁好多时嗰啲来历不明比例咧，系差唔多占到一半嘅，近排都 系， 咁呢啲就最难搞，因为你唔会揾到嗰个紧密接触者啊嘛，咁而家咪希望有多咗呢样嘢嘅话咧，多咗呢个机制咧，希望系可以呢段时间可以尽量揾到几多得几多，揾到啲隐形传播链出嚟，尽快截断佢咯。 另外呢就都想问一问嗰、那个检测嘅速度啊，因为而家我哋攞咗嘅样本嘅数目就係52,000+啦，咁而呢本身呢嗰、那个嘅华星呢，佢哋本来就话即係嗰、那个仿眼实验室每日可以检测呢係300,000+样本㗎嘛，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数据啦，截到係昨晚八点呢就大概呢係做咗138,000嘅，咁今朝早公布出嚟嘅数字呢就係208,000+嘅样本呢係检测咗嘅，呢个嘅能力上面就同佢哋当初讲话每日咧有即系300,000+咧个差距都颇大，你又点睇呢？即系卫生署嘅说法就系话可能系需要磨合嘅时间，咁但系你觉得理唔理想咧？ 咁佢系真系比预期嗰个速度系慢咗嘅，咁可能系佢个人手问题啦，因为我都听到琴日仲有一批人喺内地落嚟，嗰啲技术人员落嚟支援嘅。咁相信可能係人手問題啦，咁加埋佢嗰個實驗室都係臨時搭嘅啫，咁佢嗰啲設備齊唔齊啊，人手齊唔齊啊，咁呢個就可能要即係俾多一兩日佢，希望佢可以盡快係即係達到預期嗰個數量。 但係問題就係我哋之前話呢推呢、這個全民檢測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檢驗嘅速度咧，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噶嘛。因為如果你能夠盡快去採咗樣，跟住你盡快能夠知道咧佢係一個確診個案，你就可以盡快做到追蹤隔離啊嘛。如果唔係你採咗樣嘅時候，你都係未能夠做到嗰個檢測或者係確診嘅時候，咁佢就繼續會喺個社區傳播噶咯。 同意吓，嗱第一日咧佢就快嘅，譬如第一日我同阿梁卓伟教授大家互相抽咗咧，我系26小时之后就收到个短信话系阴性嘅，咁但系跟住第二日有啲朋友做咧，佢又等咗两日先至出到个阴性嘅短信，咁所以真系有啲滞后嘅，咁希望佢真系可以呢一两日内咧尽快系达到佢预期嗰个数量咯，越快通知到人究竟是定唔係咧？我哋仲要俾時間衛生署做第二次去即係確認噶嘛。咁你確認咗先至可以將佢係做一個隔離噶嘛。所以呢個速度越短係即係越快越好咯。時間越短越好。 係咁嗱，另外一樣我亦都想請教咧，就係而家有一啲嘅場所咧，就今日會重開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開唔到嘅，即係特別係比較大嘅爭議，就係譬如有啲即係卡拉 OK 啊嚇，咁甚至係即係酒吧業啊等等啦。咁佢哋都有幾多嘅異議嘅聲音嚇，咁亦都覺得咧就係 喂，確診數字都回落到單位數啦，你食肆又可以即係俾人晚市堂食，又延續到夜晚十點鐘啦。咁點解我哋又唔得咧？咁樣你點睇呢個問題咧？ 我相信政府就會睇翻即係之前第二波啦。咁嗰個酒吧群組咧，總共加加埋埋係103人嘅，咁係一個大爆發嚟嘅。佢個風險咪真係高嘅。咁酒吧你好多時即係可能行到好埋傾偈啊，冇戴口罩啊，一路食嘢一路飲嘢啊，咁嗰個講嘢又可能會大聲啊，有音樂背景，咁變咗個風險真係高嘅喎。咁我相信要睇睇嗰個疫情個發展咯。如果嗰個數字希望可以繼續下跌，來歷不明個比例越嚟越低，咁可能會慢慢放鬆咯。咁即係初步佢做一個有限度放鬆，就減咗啲風險，相對係少啲嘅。就算你酒樓食肆，冇錯，佢係有一個大爆發，係當時因為無上限啊嘛。咁而家佢都係限咗你係一台兩位，同埋限即係個時間都係限咗，最近都係九點俾佢放到十點。咁變咗都係一個限制嘅情況下，即係之下係做即係營運啊嘛。咁但係你酒吧嗰個就個風險就事實上係高啲嘅，同埋卡拉 OK。 其實我想問有冇一個個案指標啊？即係話，譬如嗰個確診嘅個案數目跌到去幾多，呢啲行業都應該可以重開啊？ 其實冇一個固定嘅數目嘅，最理想你梗係等到零確診啦。但係我相信好多行業都可能結業，咁所以政府要平衡嗰個經濟同埋啲行業個生存，再加埋市民嗰啲需要，佢咪做一個有限度放寬咯。 嗯， 咁當然你係最好係單位數字同埋來歷不明比例，最好係低過兩成，咁個風險冇咁高咯。 嗯，好啊，唔该晒你，许树昌教授，倾到呢度啊，麻烦你。许树昌教授系政府嘅专家顾问啦，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刚才佢都讲咧，譬如如果个案跌到单位数字，又或者系来历不明嘅个案咧嘅数目跌到两成以下咧，啊，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咧，一啲嘅行业重开，你点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属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再有2宗是由普及社区检测确诊阳性个案，另外2宗是昨日验出的阳性个案，今日纳入确诊数据。一名在元芳超市工作的员工确诊，另外有一名大围交通城保安员初步确诊，他曾经和另一名早前确诊个案短暂交谈大约10分钟，对方当时没有戴口罩。政府宣布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其中122个检测中心会运作到下星期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了解过计划过去几日推行的情况，透过预约登记的市民出席率达90%至95.5%。如果有未经预约的市民想接受采样，每个中心会因应能力决定怎样处理。他呼吁先透过网上预约最为稳妥。被问到有人重复预约，聂德权强调系统上容许再预约。他说有些市民想改期采样，有些人完成一次检测之后，可能因为曾经接触过高风险群组或者去过高风险地方，所以想再做检测，他认为是可以理解。足总表示，参与港超联复赛的6支球队全部球员通过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下午开始恢复训练。足总早前接获民政事务局通知，允许6支球队在符合防疫卫生的情况下，使用4个场地进行训练，分别是赛马会杰志中心、将军澳足总足球训练中心、九龙湾公园和香港仔运动场。有关球场只提供有限度服务给港超联球会作训练之用，不会开放给公众。另外，每支球队会委任一位卫生主任，各球队的职球员在自我家居隔离期间，要每日向卫生主任提供身体状况等资料。日本东京都新增136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超过21,000宗感染。另外，新西兰3个多月来再有新型肺炎患者死亡，

两宗嚟嘅。嗱，咁所以咧，如果继续咧计埋寻日嗰个数咧，就即系话咧，我哋应该有八宗嘅个案咧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入边揾到，即系头先就话十宗以下啦，吓，总共有八宗。咁但系咧，呢八宗个案当中咧，有四宗寻日公布嘅咧，就系属于咧已经确诊嘅，即系早前已经确诊嘅人士。咁即系话咧，如果系暂时嚟讲喺呢二十几万个样本之中咧，就应该系揾到四宗嘅新嘅个案嘅。嗱，咁大家又点睇呢个计划嘅成效咧？咁当然亦都必须要咁讲啦，因为呢个只不过系截到而家为止嗰个数字嘅啫。咁我哋而家做咗二十万几宗嘅检测，而实际咧已经系登记咗要做检测嘅人士咧系有九十二万人嘅。咁而已经做咗采样嘅人咧就有五十二万。咁如果而家政府系再将个社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再延长到去十一号嘅时候咧，咁即系预计咧会系即系登记检测嘅人士咧，应该都会有机会系上升嘅。咁可能咧到最尾即系成个检测完成啦，我哋再睇翻咧嗰个揾到嘅确诊嘅个案咧，先至比较好去推断咧到底呢个计划嘅成效系如何。咁不过如果睇呢啲嘅初步数据，大家又点睇呢一个计划咧？同埋而家政府系将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系延期多四日，去到九月十一号，有需要咧可以再延长到去九月十四号嘅。咁你又点睇咧？打嚟18723，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钟生？ 我咧就支持嗰个计划嘅， 系， 但系咧就我想讲咧就话嗰、那个佢话有机会延长一个礼拜， 嗯。 但是呢我觉得呢你延长一个礼拜你应该延长埋时间好似即係投票咁样嘅嗰个时间咁长嘅。因为有啲返十二码嘅佢根本去唔到㗎嘛，如果你唔係延长时间。咁第二呢就话嗰啲即係 double 去检验嗰啲人啊。咁佢呢就。 係。 咁佢呢就。应该有个限数咯，最多两次咯。如果唔系你啲 报纸数 话几多人验嘅，原来系有好多水货嚟嘅， 系， 咁咪同埋俾人滥用咗咯。 系，不过咁讲啦，其实而家似乎政府都未有一个数字咧，有几多人系重复检测嘅？嗱，重复登记嘅数字咧，就即系有啲人系可以重复去预约嘅。咁但系究竟有几多实际系真系做咗重复检测咧，即系做多于一次嘅检测咧？咁似乎而家就未有嗰个嘅数字喺度咯，吓。 系预防啊嘛，呢啲嘢。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最好唔好啦，系咪啊？ 梗系啦，人哋嗰啲未验都未去到，都轮到佢验，俾佢会连验又验。有两个目的，一系就系惊再验，第二咧就因为要去出外。 明白明白噶，睇到阿钟先生嘅一啲嘅意见啊，多谢晒你。咁实际上咧，今朝早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都话啦，喺个系统上面咧系容许大家再预约嘅，因为咧方便啲市民想改期啊嘛。咁亦都咧有一啲人咧系可能系做咗一次检测咧，或者系因为曾经接触过一啲高风险群组啊，或者去过高风险嘅地方啊，咁就唔安心咧，就想再做检。检测佢觉得呢啲都系理解嘅，不过咧佢亦都话咧，其实个计划目的咧就系希望为市民提供一次嘅免费检测服务，咁所以佢就话即系如果市民咧系做过一次检测，就唔需要咧再做一次噶啦。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即系可以重复预约啦，但系真系有冇啲朋友系去检测咗两次嘅咧？点解咧？咁或者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嘅睇法啦。咁当然啦，即系做咗呢、這个即系普及社区检测咧，即系揾到会唔会个社区有啲嘅隐性嘅个案之余咧，可能大家亦都会比较关注啊。喺疫情之下，喺唔同嘅行业咧，佢嘅营运都受到影响嘅。今日开始咧，有部分嘅行业咧就得以解禁啦。咁但系有一啲嘅行业咧，都仲系未能够继续营运嘅。 究竟对于他们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生计上面到底是影响是怎样呢？经济的影响是怎样呢？又或者其实大家觉得现在譬如以今天的确诊个案来说是12宗的，那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進一步放寬不同的行業的營運的限制呢？18-7-2-3-1可以打來跟我們傾下。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電話號碼是18-7-2-3-1。電話旁邊我們請來一個行業，就是香港家庭遊樂中心商會的執委鄧國麟。鄧國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不如先请教一下啦，乜嘢叫做家庭游乐中心咧？系边类 啊？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就系一般喺商场里边俾啲小朋友去玩，有啲波波池啊，有啲钳公仔机啊，或者有啲掟 wingbo 嘅游戏嘅游戏机中心咁样啦。 即系入边可能系涉及到两部分嘅，有一部分就系游戏机嚟，有一部分就系啲小朋友嗰啲，譬如吹气弹床啊等等嗰类，系咪啊？即系会系同时有呢两样嘅，系咪啊？ 可以系 吓，如果系纯系游戏机嗰啲咧，即系譬如就算你头先讲 Rainbow 咧，如果纯游戏机咧，就唔归落你哋嗰度噶啦。 因为如果你讲緊嘅可能係讲緊一个电子游戏机中心。 係。 嗰、那个呢就係、是、你知又有限制咗年龄啊同埋穿校服唔准入嘅嗰隻，就同我哋完全唔关事嘅两个唔同嘅 business 嚟嘅。 明白。咁其实你哋而家即係全香港呢有几多家庭游乐中心啊呢一类嘅。 大概有90间到啦。 係。通常一般嚟讲佢哋占嘅面积呢係咪都要大啲㗎？ 都要大啲，因为如果你讲緊一个游戏机处所，除了把游戏机之外仲要有啲波波池啦，因为波波池你要俾小朋友有足够嘅空间去活动啦，咁嗰度又占咗一个我諗差唔多一半半嘅位置咁上下。咁所以攞親啲铺位可能都要3000-5000，咁甚至乎更加大，最大可以去到30000+都有。 你哋而家係攞咩牌照㗎？ 頭先講緊有90間呢啲家庭遊樂中心咧，其實我哋就係一個持有呢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嘅遊樂中心，就係我哋呢只家庭遊樂中心啦。 係嚇，咁所以而家暫時根據疫情嘅情況之下，你哋就唔可以開放啦嚇。 冇錯，係。其实由三月份政府话有疫情啦，即係当阵时唔係好似而家社区爆发咁厉害啦，咁政府喺三月尾勒令有十几个行业去停啦，咁其实我哋又係第一个首当其冲要被停业嘅其中一个行业嚟嘅。咁但係点解会係有我哋份呢？咁其实政府冇解释。咁甚至乎去到嗰阵时停咗40日，咁然后第三波今次爆发，我哋由停业开始，7月15日开始停到今日又另外50多日，完全系冇解释点解会停我哋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咁我怀疑啫，政府会唔会系唔知道，即或者专家唔知道家庭游乐中心其实系乜嘢一回事，佢点样经营嘅咧？咁净系知道我哋攞紧一个叫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而呢个牌照 by definition 咧，是讲緊人群聚集嘅地方嘅娱乐嘅地方。咁所以可能政府就好容易去理解咗，就既然你係一个有人群聚集去娱乐嘅地方，咁呢个时候有疫情喎，我哋唔会赞同有人去搞呢啲娱乐嘅地方啦，所以我要你停咁。但係其实如果政府俾我哋呢啲，即係我哋其实即係真係属于一个弱势嘅经营嚟嘅。你因为处所又唔系太多啦，经营者亦都唔系特别多嘅，咁即系唔会话有几千间啊或者几万个从业员啊咁样嘅。咁政府唔理解，咁而家去到我哋同政府合作咗，即系配合政府啦，停咗90多天啦。咁去到而家，我哋见到政府肯即系所谓因为个疫情稍微冇咁厉害啦，咁佢已经开始话会肯去放宽一啲受限制嘅场所。咁包括今日啱啱可以开返嘅健身中心，咁其实我哋去比较返囉，即係话如果健身中心都得，健身中心嘅经营模式同我哋真係差唔多好相似，咁甚至乎我哋可能个規格即係防疫嘅規格可能仲可以做得比较 佢哋高一啲嘅咁。咁點解我哋仲未被去准許重開呢？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大問題，同埋好無落去啦。咁所以 明白。不過啊，鄧國麟其實都有一個咁樣嘅比較喎。你頭先用健身中心嚟比較啊，嗱，但係起碼咧，去健身中心嗰啲咧都係成年人啦。咁但係如果去你哋啲家庭遊樂中心，頭先都講話有小朋友玩嘅波波池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充氣嘅彈床公仔啊等等。咁通常小朋友咧喺個衞生嘅意識上面咧，就未必會有成年人咁能夠係治理嘅。咁另外就係譬如舉一個即係簡單例子啦，即係以往如果有啲譬如手足口病啊，其他嗰啲咧，咁可能嗰啲嘅波波池啊都要即係去關閉啊或者消毒啦。咁似乎係唔係唔能夠做一個咁樣嘅類比咧？就係、是、由於你哋所服務嘅嗰個嘅人群係嗰個嘅衞生或者係防疫嘅自我嘅措施，可能會比較即係冇成年人咁好咧。 系啦，呢、這个就多谢主持人你提出呢个重点啦。其实波波池本身咧就系即系小朋友聚集嘅地方啦。咁其实就算唔系呢个新冠肺炎嘅爆发，即使有普通嘅传染病咧，业界会即刻关闭波波池。呢个 operation 嘅。咁其实而家我可以话俾你听，业界其实喺旧年十二月已经自己全线波波池关闭晒噶。旧年十二月，唔系今年，已经关闭晒。咁其实关闭咗之后，屋企小朋友有机会有紧密接触嘅地方，喺呢个娱乐场所里面已经唔存在㗎喇。 即係嗰啲弹床都冇啦，係咪？ 冇错冇错冇㗎喇。加上呢，其实一有疫情发生呢，其实我哋已经业界呢已经係限制咗进入呢个处所嘅人呢係一定要用消毒捽手液，即係清洁咗双手，一定要戴口罩。在處所裏面亦都唔准進食，即係換句話講，佢入到個處所裏面亦都唔准除口罩嘅。咁遊戲機本身有佢自己本身嘅距離，我哋嗰啲遊戲機呢就一個 pair 兩個 pair 嘅啫，即係唔會有啲客呢幾個 pair 圍住玩一部機，冇呢回事。咁而家好啦，疫情爆發咗呢，我哋甚至乎仿效埋食肆去加一啲圍板去隔開分隔開啲遊戲機嘅玩嘅地方。仲有員工去跟住啲客去抹翻啲遊戲機。嗱，當然有人玩緊嘅時候，冇人玩緊嘅時候，佢哋會去清潔。有人去玩完之後即刻去清潔，因為今日我哋開個記者招待會咧，即係因為我哋都擔心政府或者啲專家其實唔係太明白呢個家庭遊樂中心嘅運作模式。我哋直頭喺個記者招待會嗰度示範埋，究竟一個客人入到嚟，佢點樣先可以入到呢個處所？而入到呢個處所之後咧，係點樣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底下做一啲靜態嘅娛樂，而唔係人群聚集娛樂嘅地方嚟嘅。即係我哋解釋咗，咁就希望即係政府了解咗我哋嘅運作之後咧，就盡快俾我哋開翻，同埋唔該將我哋剔出一個即係所謂高危娛樂行業嘅嗰、那個嗰、那個 list 裏邊咯。 咁我想另外想问返啦，就係你哋而家嗰个经济上嘅情况，你头先都话啦，每间铺呢有即係有阵时五六千尺啦咁样，咁、那个月租都应该係唔少㗎喎，暂时你哋而家即係冇经营成九十日，咁、那、嗰个嘅租金嗰方面係点样情况呢？ 咁打个比喻啦，其实我諗唔使解释，大家都知道香港嘅租金係全世界最贵嘅。即系唔系一个地区最贵嘅地方，系全世界最贵嘅地方。咁我哋而家喺香港经营，即系呢个系一个事实啦吓，即系冇得改变嘅。咁佢贵，佢大概占咗我哋平时嗰、营业额，起码租金连埋呢个租金相关嘅呢、這个支出，已经占咗我哋35%。如果连埋人工，就算 even 计埋政府嘅补贴。further 仲要有 15% 要再補貼落去，即係超過 50% 係嗰、那個，即係你個營業額超過 50% 咧係個成本。喺過去呢九十千停業裏面咧，一毫子收入都冇。但係呢啲支出係完完全全係要攞出嚟，佢要交出嚟。即係而家其實好唔好聽，喺業內經營緊家庭遊樂中心嘅各位 member 咧，其實而家根本就欠債累累。即係爭落業主嘅租金欠租。是即是天文数字。你可以咁讲，是话未来年几两年，你差唔多我当你而家 今日俾你开翻间铺头做生意，你未来两年分分钟都喺度还紧债。 理解啊， 会有钱赚。 理解，理解你哋嘅困境，都系希望可以尽快复业啦。多谢你，邓国麟，我哋倾到呢一度啊。邓国麟系香港家庭游乐中心商会执委。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又是萧叔叔讲英文的时间。今天我们不是教英文，但是就是讲学英文的态度问题。先讲一个英文字 ,snob, 一个 noun 来的，读音就是 snob。什么叫一个 snob 呢？是一个人来的，他就是一个以为自己高高在上，高人一等，那就开始看不起身边一些可能差过自己，他自以为差过自己的人，叫做一个 snob。我哋社会上有好多 snob 嘅，譬如有啲人可能学咗品酒之后，或者成为一个品酒师，跟住就开始睇唔起一啲 cheap 酒啦。咁我就会通常咧，呢啲人可以叫做一个 wine snob，OK？ 或者我饮开一啲精品咖啡，又开始睇唔起呢个港式咖啡奶茶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叫呢个做一个 coffee snob，OK？ 而学好咗一个语言之后，开始睇唔起讲呢个语言冇自己讲得咁好嘅人咧。萧叔叔就会叫呢啲做一个 language snob。咁萧叔叔成日同啲学生讲嘅就系 by all means perfect your English， OK？ 练好英文，即管练好英文，无论读写听讲，练到完美 ，that's perfect， that's good， that's fine， OK？ But don't become a language snob， 唔好变成咗因为自己英文好而开始睇唔起身边讲英文唔好嘅人， OK？因为学语言我们是不需要这样，英文只是其中一个兴趣，我有人兴趣可能喜欢钓鱼，有人喜欢写书法，有人喜欢学英文， That is fine。 那你没理由因为人家钓鱼钓得不够你好而开始看不起人，英文也是一样。所以我说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O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喺疫情期间啦，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商业嘅处所或者啲嘅经济活动受到影响啦，亦都有一啲社会服务咧系受到影响嘅。嗱，咁电话旁边啦，我哋请嚟明爱安老服务高级督导主任崔允贤嘅，崔允贤你好， 你好，多谢 你。当然就是有一些必要的长者服务呢都是可以继续的，但应该都有不少的，譬如长者中心啊等等呢，现在是不是都是没有办法开放的？ 其实呢就我想因为呢就之前的疫情呢第即是第三波啦，咁那个都比较即多，即是个社会上面都可能多感染的个案啦。咁我们社会处呢佢都有个指示呢，就其实我哋即是有啲单位呢都去都可能就係、是、去维持一啲叫紧急服务啦。咁但係呢一啲被一般嘅长者中心里面一啲管理活动啊一啲非紧急服务呢就好多都会都停咗嘅咁样囉。 即係而家其实啲长者想落去社区中心同老友记倾下偈都冇办法啦。 其实呢就因为咁样讲啦，咁因为呢就我諗有两方面呢，一方面呢我諗即係长者中心佢哋可能系一啲即係开放嘅服务呢，即係喺我哋讲一啲 job in 嘅服务呢就可能停顿咗啦，因为都要管理个人群啦嗰个情况啦。咁但係就一啲可能譬如呢系有啲个别嘅关怀呀，譬如我电话联系呀，或者有啲中心我哋都知呢都会用緊一啲即係唔同嘅方式啦，有啲即係去接触长者啦。咁但係当然我哋都会睇到嘅，有时就因为唔系全部长者都有一啲可能我哋讲一啲即系 smartphone 啊、平板电脑啊或者上网啊嗰啲咧，咁有大即系啲长者咧，其实个受影响都有一定嘅程度咯，吓咁样。 有冇理解过佢哋嗰个嘅情绪问题系点啊？ 其实呢我哋早前呢就我因为我哋都喺东九龙啊嗰边呢，我自己有四个单位啦，咁其实有total 呢就有四间长者中心啦，加埋呢其实我哋有几队嘅家居照顾队啦，咁我哋尝试做咗一个呢一个问卷调查嘅，咁我哋都睇到呢我哋其实访问咗1900个长者啦，咁佢里面都大部分都系我哋啲服务照顾者嚟嘅，咁佢哋呢其实有一半以上呢就接近咧就六成啦，咁佢哋咧都係話覺得受個疫情影響啦，尤其是咧有啲擔心啦，一啲嘅驚慌啊，甚至乎有啲困擾啊，咁 咁樣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度咧，我哋點解都去做咗個調查咧？原因就係咧，我哋都見到成個疫情咧，其實都維持咗超過半年以上啦。咁尤其是我諗喺中心服務咧，因為我哋都係有個情況，好冇耐都要有啲停止咗呢啲服務咧。咁其實有時咧，我哋過往都知啊，老人家咧就對於有啲老人家對於中心咧，其實都係一個第二個家咁嘅感覺嘅，因為有時咧即係日日都去中心啊，有啲唔同嘅活動啊。咁但係呢段時間，因為咧我諗疫情關係嘅話，好多唔同嘅單位都因為呢樣嘢咧，就佢有啲服務真係被逼停咗咧，咁令到我諗就個老人家嗰個受影響嘅程度係越高咯。咁我哋喺見到有八成嘅長者咧，其實佢哋係真係咧喺個疫情裏邊話係影響咗成個社交生活個情況嘅，係咯。 係嗱，有一個服務提供者角度啦，而家疫情放緩啦，你哋覺得即係你哋依啲嘅社區嘅單位啊，社區服務嘅單位咧，喺點樣嘅情況之下可以重開咧？有一個服務提供者嘅角度。 我哋覺得咧幾樣嘢啦，其實咧我哋都其實喺譬如喺政府部門啊，或者喺社會福利處啊，佢哋其實咧過往我諗喺疫情裏面咧，佢其實都做咗好多功夫嘅。不過我哋覺得咧都可以多啲去諗下，其實長者個需要咯，喺疫情嘅需要咯，點樣可以咧，其實喺當中可以去支援多啲啦。咁第二咧，我諗喺我哋啲其實長者中心啊，我哋各方面咧，其實我諗都業界都值得去探討，就話你有冇啲即係一安排上面咧，盡量可以即係點樣開放翻。服務咧，舉個例，其實而家可能疫情穩定啦，我哋開始係咪都可以慢慢即係去回穿翻啲服務啦，或者係譬如有一啲條件，譬如啊，可能啲預約式啦，或者係可以係點樣係幫到啲老人家，可能譬如我哋一啲社交適合嘅社交距離啊，去漸漸咧由以往可能好大排嘅。我哋轉為一啲細少少嘅小組啊，咁嘅形式去做啊，咁樣 好限制式。多謝曬你啊，崔允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古洞那段咧，较早时有坏车噶，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鸡岭回旋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近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人民币6.837，英镑兑美元1.329，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港金报17,910，比上日收市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56美元，卖出1,939.41美元。港汇指数104.9，无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泰安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欣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去返将军澳车龙就排到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亚街路街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 新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窝尾。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北大屿山公路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5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国表象， 美国就解密了列根时代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俗穿世想，郑汉良。 最近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非常恶劣，这个时候就提出所谓六项保证，可以说美国想提醒一下有关方面，美国会不会派兵保卫台湾。他说六项保证里面都有讲得很清楚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从福建射出炮弹，落在一水之隔的金门，开启了两岸两军之间历时20年的隔海炮战，并且催生了金门菜刀。起初六星期，解放军的攻势最激烈，发射超过40万枚炮弹。到10月初，宣布改为只是在单数日子发炮。这种单打双不打的日子持续至1978年底。解放军早期用会爆炸的榴弹，后期改用不会爆炸、内藏宣传单张的炮酸弹。20年间，总计大约有100万枚炮弹落在金门岛上。金门居民传统务农，物资并不丰裕。823炮战带来满地弹壳，年轻的士兵捡拾炮弹壳去请工匠打成刀具，发现这种钢刀非常锋利又耐用。后来委员成风，驻兵离开金门的时候，大多数都会带几把炮弹菜刀回家当作纪念。历史巨轮一直向前，2001年两岸开放小三通，金门菜刀自然成为大陆游客的热门手信。不少网友质疑，已经超过60年，炮弹壳仍然未用完吗？工匠解释说，一枚炮弹可以做40至60把菜刀，产能惊人，否认是鱼目混珠。一位生于金门的年轻人说，小三通带来大量对岸观光客，做零售和接待生意的居民自然是猪笼入水，但实际上亦都有坏处。例如为了应付人流，地方政府不断开发土地，甚至是拆除了不少碉堡、坑道等等的军事遗迹。利字当头，金门县政府就显得短视了。今年以来受到疫情拖累，卖特产的店铺生意一落千丈，进退不得。平民大众没有能力左右政治大问题，不过在金门年轻人眼中，金门最实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回归本位，保护好特有的战地资源和特殊生态环境，发挥固有特色去吸引全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算不算都是过来人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星期五嘅夜晚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传媒人啊，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喺今日咧，我哋系有叶中敏同埋潘少权两位嘅，两位好。 你好， 系大家好， 系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我相信咧，大家今个礼拜嘅焦点咧，都系。讲紧关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成效啦，咁同埋咧佢嗰个执行嘅状况。如果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或者有啲乜嘢亲身嘅经验想同我哋分享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1咧，同我哋倾倾噶。嗱，两位喺呢个检测计划咧，其实就而家未完晒噶。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初步嘅一啲嘅数字咧，直到去今朝早为止咧，已经系预约咗嘅。去做呢个检测嘅人士咧，系有92万几嘅，而已经系做咗采样嘅数目咧，就52万几。咁而家咧个计划咧会系延长去到9月11号，有需要咧可以再进一步延长到9月14号嘅。不如咧由头先嗰啲数字啊，我哋讲讲个市民嘅反应啊。咁虽然政府之前就话即系其实都冇去预定一个咧，即系叫做即系目标嘅去参与检测嘅人数数字啫。咁但系而家譬如92万几系成功预约嘅人士，你哋点睇？点评估个社会嘅反应咧？系咪真系欢迎咧？潘少权， 我就觉得咧系叫做渐入佳境。点解咁讲咧？如果你用翻上个星期开始预约嗰阵时咧，其实就个反应系差嘅。咁但系你发觉呢几日咧，可能出咗嚟之后咧，尤其系第一二日，去做完检测嘅人讲翻出嚟咧，就因為之前嗰個宣傳咧，反對人士做嘅宣傳咧，就講到嗰條管咧就插入個鼻咧，就插到落去個耳仔後邊啊，又點樣痛法啊，又點樣點，即係好危險啊，講到好恐怖。咁但係現實世界咧就唔係啦。你如果有留意到你哋電台啦，朝頭早又好，或者夜晚打入嚟嘅觀眾聽眾咧，基本上都即係評價都係較佳嘅。再加上咧呢兩日嗰個有兩個專家啦，一個就梁卓偉啦，一個就係袁國勇咧，都係希望多啲人去做呢個檢測。咁另外政府又做咗宣傳啦，咁所以我諗整體上係 OK 嘅。嗱，我自己今朝就去咗嘅。 嗯。 咁就有啲人咧就係、是、會好短時間。我今朝都係人嗰時段比較人多啦，我喺上環。咁整體我睇到個安排咧係你基本上係即係雖然好多人，但你其實隔得好空 的。你去嗰間中心多唔多人啊？我想問今朝早 多人啊！我又 等幾耐？ 我又行到入去等 lift 到搭 lift 上到離開係37分鐘，37分鐘係人多嘅。 都搞幾耐喎？ 但係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市民嗰種感覺咧，你唔覺得佢用嗰種暴躁啦，或者係種猛啦，即係會唔會搞錯等咁耐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呢、這個今次檢測咧，我哋可以咁講咧，就係、是、政府，正如我上一次做節目咧，我都係話政府做呢個檢測嗰陣時個論述做得唔夠好，咁就令到成件事咧就即係好似突然之間爆出嚟，又唔去話究竟你想做到咩結果啦？咁但係譬如你睇翻呢兩日，譬如兩個專家包括袁國勇同埋這個梁卓偉，他都講出了今次檢測的意義在哪裡嘛。他有兩個大的意義嘛。第一，他收集的數據是為了將來如果再有第四波疫情爆發的時候，他是容易做了的，有些數據的統即從流行病學裡面。第二個情況就是如果我們面對一個現實，這個疫情如果即使香港你自己說關門獨門控制到，但我哋現實世界，我哋周圍嘅地方都控制唔到嘛，除咗國內啊，或者係澳門啊比較好啲之外，你哋喺日本、韓國、新加坡都仲係每日有幾百人檢測係陽性嘅話咧，咁我哋點面對呢種所謂新常態咧？咁係咪我哋大家可以閂埋道門就可以去到出年，要等到疫苗嚟咧？ 如果我哋呢個防疫基金唔能夠再有錢俾我哋嘅話，我哋捱唔捱得再落去咧？咁我哋係咪要大家都要面對一樣嘢，就話如果呢個疫情係持續嘅，即使我哋係能夠控制到一個好好嘅成果出嚟，但係唔代表我哋周圍嘅地方做得好嘛。咁所以為咗我哋自己香港嘅利益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我哋應該去做檢測，亦都為你身邊嘅人嘅安全咧，你應該去做檢測。亦都為咗正話，好似所謂我哋用社會嘅角度，用社會嘅貢獻嘅角度嚟講，為呢個醫學做翻一啲背景嘅調查咧，亦都係唔係壞事啊？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應該要支持咯，係啦。 嗯，嗱，但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究竟我哋今次投入嗰個成本係如何啦？當然啦，必須要咁講嘅。而家咧成個檢測計劃係未完嘅，到底最終我哋可以透過呢個普及社區檢測揾到幾多嘅確診數字，咁我哋未知道啦嚇。咁可能咧到時有一個比較即係充分嘅數據咧，就比較好去衡量咧佢嗰個成本效益啦。咁但係如果用一個好初步嘅數據去計咧，有一啲嘅人士計過咧，其實嗰個檢測到陽性嘅，即係檢測到確診嘅比率。其實是極低啦，即係比起我哋喺高危群組入邊去做咧，即係或者指定群組去做咧，就低咗好多啦。咁第二咧，其實所花嘅成本咧都真係唔少嘅喎，即係成幾百萬先至揾到有一個喎。咁當然啦，即係專家嘅角度，佢哋都覺得咧投入咁多成本咧，但係為咗啲嘅數據咧都係值得嘅。但係如果我哋拉翻去一個好現實嘅角度，如果我哋唔係為咗去揾數據，唔係為咗做一個嘅學術研究，而係為咗應付今次嘅疫情，咁投入的相關資源又值定不值呢？潘少權， 我自己覺得不是這樣去看一件事。如果所有的東西我們用一個所謂叫做成本去做呢，就很愚蠢的。我們又想回在去年或者過去很多時我們做的節目裡面，我們很多時都講到一件事，就是說有些罕見病的病人呢，他們用的藥物是貴到很厲害，是幾十萬粒 一粒丸的。但我哋可以為咗呢個檢測，為咗呢個罕有病嘅病人，可能係四百萬人裏面得一個，香港可能得二十個人嘅啫。但我哋會，我哋都希望會擺錢入去救呢二十個人嗰陣時，點解我哋會覺得今次會做呢件事會係白費心機呢？嗱，我哋用一個，如果所有嘅嘢都係用成本去計嘅話，我哋個社會好悲哀嘅喎。咁冇理由去救嗰啲人，咪好似英國咁咯？你病咗唔好翻嚟啊，你留喺屋企咯，你死就死啦咁樣。咁我哋係咪要去到呢個局面呢？如果我哋有資源去能夠去做呢件事，而可以揾到一啲隱形病人，好似今朝袁國勇講，佢話如果你唔好睇少呢個啊，佢一個人就可以影響到佢行去嗰度食飯，影響到二十個人，翻到公司影響到三十個人，可能嗰度已經五十個人噶咯喎。咁點解我哋唔去嘗試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呢個第一點係嘛？第二點我哋又問一下啦，這個疫情令到香港使多咗2900億， 嗯， 係2900億啊！咁我想問啦，呢次防疫我哋唔會使10億啩？就算使10億，喺3000億裏面係一個乜嘢嘅數字呢？係咪？當我哋啲立法會議員喺度日日就喺度大聲叫政府派錢派3萬派2萬嗰陣時，你知唔知一個人派1萬蚊已經使咗我哋700億？派3萬蚊使2100億，同呢一個防疫去使10億8億。我哋唔應該用呢個成本去講啦。如果用呢種成本去講，係好涼薄噶啦。 嗯，好， 系好恐怖噶啦！我哋如果用钱去计呢一样嘢，系好恐怖噶啦。 嗱，好，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我哋应该系即系点样睇咧？今次呢个普及社区检测嘅社会反应咧，而另一方面咧，其实我哋又应该点样去衡量啊？我哋所投入嘅成本咧，因为亦都有专家咧提出咧，我哋除咗系淨係用真係揾到幾多個個案同我哋今次做檢測嘅成本去計之外咧，其實我哋仲要計埋就係可能係因為呢個疫情咧而導致到停課啊，或者係其他等等嘅社會成本嘅。有啲人士就會用一個咁樣嘅取態嘅。你又點睇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又同阿葉松文傾傾呢個議題啊。 吊庆，刚才多得你出手，否则我已经命丧于金轮法王的魔掌底下了。乜话？吊庆，你话你之所以咁好打，因为你祖先系恐龙。 石鸟系恐龙嘅后代，究竟只系江湖传闻，抑或真系有科学根据？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专家以化石神物同珍贵图片，同你解构恐龙嘅前世今生。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文化 科技 文化科技 吓乜可以捞得埋嘅咩？ 呢、这个世界上嘅所有嘢其实都系环环相扣嘅，文化同科技其实根本就冇分别。我哋慢慢同你拆解文化同科技息息相关嘅关系啊！我系海林， 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你点样睇呢？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社会反应咧，同埋咧，你点睇即系呢一个嘅计划啊？吓，对于社会嘅效能咧，或者嗰个成本嘅效益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而今晚咧，星期五，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咧，亦都有叶中敏同埋潘少权嘅揾翻嚟出嚟。嗱，叶中敏，头先我哋亦都同阿潘少权倾过啦，就系、是、如果以人数去计，而家咧系有920,000+咧。做咗呢个预约嘅，呢个系截到今朝早11:09嘅数字。嗱，你点睇个社会反应咧？ 我都好同意阿少权头先讲嘅，我觉得总体嚟讲咧，应该讲系成功嘅到而家为止。因为点解咁讲咧？头先嗰有啲意见讲嘅嗰种话咩几百万去揾到一个确诊咁嘅成本，呢啲讲法咧，我觉得就真系。根本啊，連常識都冇噶嚇。咁啊，成件事咧，並唔係話嗰個唯一嘅目的就去揾幾多個確診者出嚟。成件事咧係體現到即係一個現代呢個高度文明科學化嘅醫學進步嘅一個社會咧，有冇能力啊喺面對一啲突然而來嘅大型嘅呢啲疫症嘅時候咧，嗰、那個應對嘅能力？我想香港首先在这一点上呢，今次是一个好的测试来的。即是世界上的东西，现在病毒的东西是讲不埋的嘛，还有其他各种的可能的灾害。那一个社会能够在一次这样的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做一次这样整体的医疗的检测的，你作为演习都好啦，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值得支持的事。咁頭先講嗰啲所謂意見話幾百萬去揾一個咧，我都唔知佢嗰幾百萬點計出嚟。事實上咧，如果你真要講錢啊，根本而家大部分嘅成本，我相信係內地係中央提供嘅噃。我從呢一個角度睇啊，因為到今日為止咧，係有400位內地醫護人員落咗化驗人員落嚟做啦。咁另外喺嗰個孫中山公園裏面嗰套設備、嗰套化驗，即嗰啲包括嗰啲充氣嘅帳幕到裏面所有嘅設備，如果唔係內地連呢啲嘢連人帶設備帶落嚟做咧，香港係根本冇能力做呢個全民，即係唔會全民啦、普檢啊，冇能力做嘅喎。而家咁樣，我哋一日幾多人啊？一日10,000+人做噶嘛，香港本来只是本地一日做到几千个啫嘛，即系我哋成套嘢应该睇咧，喺呢个角度而嚟讲咧，我觉得应该睇到咧，香港将来唔可以话永远太平冇事，真系有事时候要唔要内地嘅支援啊？譬如呢啲大型嘅医疗嘅疫症，咁即系应该睇到香港喺一个咁嘅危机关头嘅时候咧，都唔系一个孤立无援嘅地方。即係內地咧，係可以由佢哋出錢嚟出人力嚟為我哋咧減輕個風險。咁呢個支援嘅作用，嗱頭先所講嘅香港本身全社會應對危機嘅能力啊，香港同內地嗰個支援嘅關係，我覺得今次呢個檢測呢啲意義都好大嘅喎。 嗯，吓，即系唔单止系揾到几多个个案啦，其实都仲有其他嘅一啲嘅政治意义。 揾几多个就唔好揾啦，根本唔使揾嘅，我就认为。 明白，好啊，嗱，不如咁啊，我哋又听听听众嘅睇法，一齐倾啊。电话号码1872311，有位梁先生啊，梁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梁生？ 系嗱，我咧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呢件事情。我哋香港人咧喺过去嗰8个月系嘛？都7-9个月啦，就个个都好乖，好听话，戴口罩、洗手，系咪？尽量咧就唔去人逼嘅地方。咁即系等于咧， 我哋啲學生咧喺過去嗰半年或者一年好勤力咁讀書上堂做功課考試，咁但係佢哋係想唔想攞成績表咧？即係學生一定想攞成績表啦。我哋香港人去做呢個檢測咧，就等於我哋去攞成績表，睇下我哋過去嗰半年嗰七八個月做得好唔好，係咪？咁如果香港人唔想攞呢個成績表，唔想知道嘅，咁啊唔需要去檢測，但係要想要攞成績表就要去檢測啦。咁第二個咧，我亦都想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一講，就係、是、嗱，我係一個長者，我去檢測，我檢測咗之後咧，我就好放心咁話俾我嗰啲兒女知，話我做咗檢測啦，我保護咗你哋啦，盡咗我保護你嘅責任啦。咁你去唔去做檢測，盡翻一個保護我嘅責任咧？因為我哋係高危人士喎、啊，咁我就想問下嗰啲即係屋企人嗰啲唔想做檢測嘅人，佢哋想唔想做翻個檢測，保護翻佢哋屋企嘅人？ 明白，好多谢晒啊，梁先生啊。其实头先咧，梁先生就用咗一个角度啊，佢觉得今次呢个检测某程度上都系一个成绩表嘅测试。潘少权，你又点睇呢点啊？ 我冇谂过系咁嘅，不过我觉得佢都有好有创意啊，系嘛？佢亦都可以话为我哋即系为我哋呢个所谓检测去提供多一个理据啦，系咪？即系事实上，我哋喺过去。即係香港人喺尤其第一波、第二波疫情嗰陣時咧，我哋真係做得好好嘅。咁亦都喺咁多時間裏邊咧，我哋唔能夠唔承認咧，就係話市民做得好過政府咯。即係呢個唔能夠否定嘅呢一點。但係即使政府做得有佢嘅不足地方，但係我哋總不能夠每一件事就係因為佢做得唔好，咁我就要抵制佢，就要鬧佢噶嘛，係咪？即係我哋都要做翻一個公民應該有嘅責任。就正如我最近所講，即係譬如話，即係我正係講嘅做檢測有三個理由，第一個就為咗自己即係安全安心啦，第二個亦都為你身邊嘅人嘅安全，因為呢個身邊人唔係淨係你屋企噶嘛，你搭地鐵，你去食飯，你去搭部電梯係咪？甚至你走去公司係嘛？就算博街嗰度你運動嗰陣時，你嘅對手或者行過嘅人咁樣，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喺用呢個角度去睇一件事咯？所以我覺得佢呢個成績亦都證明咗我哋自己係做得好嘅。咁如果再將來有啲咩事嗰陣時咧，我哋自己都會用翻呢個咁高嘅要水平係要求自己咯，係咯。 好嗱，我哋先聽一節七點鐘嘅新聞報導，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正確資訊，防止假消息流傳，避免造成社會不安。呼吁民众放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下昼四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近泰安楼，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龙的收费广场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是挤塞，龙尾康华苑 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至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慢车，龙尾在窝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北大屿山公路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古国图生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他的生母是吴泳仪。莫道伯生到三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他的生母是余敏西。余泳诗生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又请七岁男童余浩俊的父亲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商讨男童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如果叫我形容下江美仪这个人呢，我觉得她很有义气，很有人情味，很肯帮助人，是一个刚柔并重的女汉子。逢星期六晚上10:20和她一起拍档主持新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好朋友。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江美仪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同叶中文咧同埋潘少权两位倾紧咧，就系普及社区检测咧，佢嘅社会反应咧，同埋我哋应该如何去衡量佢嘅成效嘅。揾翻两位出嚟先，系叶中文同埋潘少权。 好， 两位喺度。 你好。 好。嗱，不过咧，我哋都要听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嗱，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嘅。有位听众李先生，李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 冇啊！我第二日我已經去咗做檢測啦，咁其實我順利個程序都好方便嘅，好快嘅，咁10分鐘內都全部都處理好曬，同埋喺現場嘅處理咧都好順利。我自己覺得咧就其實我好同意嘉賓主持所講咧，就係、是、我哋去做檢測唔係真係為自己，其實為香港成個大環境個經濟，因為而家真係好多打工仔都好辛苦，因為即係公司隨時都會裁員。如果即係測到出嚟，香港嘅經濟，即係香港嘅人嘅感染係相對少嘅，其實經濟活動又可以做，可以出翻嚟，咁啊真係好緊要嘅，我覺得。 明白，李先生係由經濟角度去考慮，多謝曬你啊，李先生嘅意見。有金先生，金生你好。 係你好啊， 金先生你好，有咩睇法咧？ 我個睇法就係話咧，你記唔記得咧？嗰陣時咧，嗰個國際世貿嗰個譚德塞咧， 咪講 一句説話， 世衞譚德塞係， 佢就話冇事嘅。咁啊啦，我哋香港個特首咧，阿林鄭月娥咧，就話依照佢嗰個角度去做嘢嘅。好啦，呢啲人哋嘅世衞講咩咧？基本上係勞民傷財。 咁點解我哋林鄭月娥咧呢、這個咁嘅特首咧，又唔跟住個細某做咧？嗱呢嗱呢係兩件事，因為點解咧？我哋香港人咧，對於呢個咁嘅特首咧，基本上係冇信心嘅、 嗯， 完全係好失落啊，好失敗啊，個、 嗯、 心好痛啊， 嗯、 我唔明白啊，我完全明白。嗰、 嗯、 陣時我哋英國統治嗰陣時。嗯我哋有法治有理据、嗯、我唔明白点解可以沦陷到呢听晒中国讲嘢嘅。 嗯好啊多谢晒金先生嘅睇法。金先生就即係质疑到呢係做呢个全民检测嘅成效啦。咁听埋啊欧先生先。欧生你好。欧生。 我觉得呢就好荒谬而家转咗风。如果你唔去验呢、嗯、你又对社会唔负责。驗咗嗰啲咧就百分百安全嘅、 嗯， 有冇醫生可以講驗完之後係百分百安全啦？冇啊嘛，係、嗯、咪？好似正話阿伯講，哦，我驗完之後翻到去就同啲後生講啊，你冇要，你會唔會傳染我、啊？咁啊，假設咗啲後生有菌啊， 嗯， 喂，咁好反智、啊，同埋仲有一樣嘢係好荒謬嘅，國內咧派幾多人落嚟，嗰啲所謂專家又冇香港拉神，做乜都得，同埋仲有嗰兩個客席啊，講到我哋香港、嗯、如果冇大陸 support 咧。香港的醫療就什麼都不是咁講到，咁冇反轉。 主要講緊今次嘅檢測啫嚇。好， 將來就唔係噶啦，呢個係開始嚟噶嘛。嗱、嗯，你好似高鐵，跟住港珠澳話唔做嗰啲人唔得喎，咁而家嗰條高鐵咪擺咗喺度咯。 嗯， 我条港珠澳都系摆咗喺度噶，咁有冇人讲啊？ 明白，多谢晒欧先生嘅意见啊，仲有林先生18731，林生你好，有咩睇法咧？你好， 真系唔好执埋一边讲先得噶，你见唔见到国内啊？吓、啊，有成五六亿人啊嘅月入都系1000咋，仲有啊，又游水灾又剩啊，人哋一番好意啊，俾钱你去帮你啊，你都谂下好唔好意思去攞啦？唔讲钱，咁你都讲下自己谂下咧，点解会搞到香港咁样样啊？20几日系零啊！人哋北京嗰啲、新疆嗰啲引咎辞职啊，仲有一样嘢真系好反感噶。嗱，你又唔好成日拖我落水，我咧就好支持政，即系好支持中国大陆中央政府噶。 嗯， 你下下企出嚟咧就话，喂、哎，你咁样咧唔信香港政府，即系反中央咁样，喂大佬。你嗰啲有咩民望啊、負數噶、啊，你就唔好成日扯阿爺落嚟啦。 好多謝曬阿林先生嘅睇法啦，亦都係講到即係、就是、對於特區政府嘅信任程度啦，同埋政治觀感嘅。嗱，不過呢葉中敏同埋潘少權兩位，其實頭先咧第一位嘅聽眾咧，佢講到個經濟角度咧，呢點都值得同大家即係傾一傾嘅噃。因為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聶德權啦，佢都話啦，就係、是、政府早前啊係同部分地區咧商討旅遊氣泡嘅安排，咁包括咧。香港人去內地的時候是否還要接受14天隔離等等，而普及檢測計劃和旅遊都有互相影響的關係，因為越多人參加普及檢測計劃，亦都有助政府去商討旅遊氣泡，即是作為一個參考的數據，讓對方安心。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咁樣兩者做到一個嘅關係嘅咧，即係做咗依個普及社區檢測，如果我哋揾到嘅個案嚇，即係少，或者係喺依個檢測入邊揾多啲嘅個案，係唔係就會係對於我哋經濟嘅安排上面會有啲影響咧？潘少權， 我諗個起點你一定要承認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先啦，即系唔好话系咪一定先啦。 即系有咁嘅关系，你觉得 吓？系啦，即系嗱，即系其实譬如正话呢啲听众打入嚟，其实都跌入一个陷阱，就系你对政府嘅不满，你对北京嘅不满，你对任何嘅不满，你用咗政治去睇呢件疫情啊嘛。如果你用你唔系用一个专业判断去睇件事嗰阵时，咁所有嘅嘢唔使讨论噶嘛，系咪？因为我情感先行嘛，我唔中意啊，咁我咪闹得啦，系咪？但翻翻去一個現實嘅就係我正喺一開始講都係一個咁嘅講法，就係話點樣去界定香港嘅疫情受控咧？我哋話啊，我哋自己歸零啊，我哋20日都歸零啊。嗱，你記得曾經喺六月之前，即係五月中到大約六月中嗰段時間非常之好啦，所以先發展到6月19日嘅突然之間開放曬啦。好啦，咁你睇翻呢段時間裏面，我哋周圍嘅國家、全球裏面嘅疫情係完全唔受控嘅。其實到今日，我哋再睇下， 其實因為是抗疫疲勞的，如果你看回那些數字呢都是驚人的、哦、只不過我們現在不再講了，因為新聞已經不再講說、啊、哪裡有多少疫情受不受控、啊、或者有多少人 受了感染、啊、多少人死、啊、其實我們沒有講的，但是嚴格來講是度度都是未能夠受控的、哦、那好了，那我們回到現實，我們只是講的就是說之前我提過的，我們究竟生不生活下去呢？如果我們生活下去，是不是我們大家都覺得就是說等著全民保就業或者是叫做防疫基金有個 4.0 給我們呢？我們不可能是這樣嘛，是不是？既然不可能這樣，我們就要面對一件事，就要開我們香港是一個自保辦法自給自足的城市的話呢，那我們就要跟人家有關係，那我們還接不開不開放邊境呢？我們接不接受其他地方的人入來呢？我們的人使不使去其他地方呢？這個是一個現實來的嘛，當你要面對這個現實，我們就想方法去令到它可以做到出來。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欸、其實我們很安全的，那既然如果我們首先安全，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方法，任何入來的人我們就要求他檢驗。譬如正如我反對政府的那有31個之前就所謂防豁免 的人士的，那我認為是應該要做的，是應該要跟他檢測。如果啲疫檢測的速度快了的話，你咪可以要求他做咯。好啦，咁我保護到入嚟嘅人啫，但我啲人出去，人哋接唔接受我哋咧？人哋俾唔俾我哋入去咧？嗱，如果我哋能夠同一啲國家亦都處理得好好，同一啲地區佢喺控制疫情做得好好嗰陣時候，我哋就手有呢個所謂嘅呢個名，所謂叫做旅遊氣泡啦，或者叫做商業氣泡啦，就即係話我哋嘅人去呢啲地方咧，只要我哋同人哋對方，譬如包括可能日本咧，而家政府就做緊嘅就係日本同泰國啊、台灣啊呢啲地方、韓國呢啲地方，如果可以做到嘅，點解我哋唔去做咧？咁我哋憑乜嘢話俾人聽？喂，我哋冇事啊！我哋真係冇事啊嘛！喂，你話歸零啊？我點知你個社區裏邊點啊？我唔係喎，原來我哋做個全民檢測啊，都有成三分一啊、五分一嘅人去做咗啊。做完之後嘅成果係咁樣，咁人哋啲起碼有啲信心啊，係咪？香港嘅地方好細啊嘛，你唔同你去台灣或者去日本，你飛到日本，你係全國地方咁大。你是去到有些地方你可以由南到北可能行十個鐘頭車的，但香港是一個鐘頭嘛，那你都要給人家一個信心，那為什麼我們不做呢？不要只是罵政府才行，不要只是罵林鄭，他已經罵到夠了，是吧？ 好，那葉中文，其實這個普及社區檢測和我們的經濟上面的關係是不是應該這樣帶上關係呢？即是旅遊氣泡客。 我想无论如何都有啲关系嘅，但係呢就当然唔能够话係一个咩保证嚟嘅。因为呢个普检检测呢主要係目前同埋过去，即係头先有位听众朋友讲嘅，可以证明香港社会呢过去嗰段日子做得唔错，大家市民都齐心防疫，所以嗰个确诊数字就係今次查出嚟係低。即是不是说低，跟内地差不多吧。内地好像100万个里面不知几个，即是 0.0 几的比率查到。即是证明个社会还是有效，即是那个运机制是防到防疫。那对于那个复苏经济，特别是旅游业要出去呢，那这些是一个数据来的。因为你跟外国政府、外地政府要讲通关旅游的话，你总不能空口讲话啊我们没事啊我们好好。你总要有些东西提得出来。那我想这个比较普及的检查应该讲是一个有力的一个数据。即是照现在查出来的数据呢，可以讲呢香港是即防疫是做得可以放心咁咯。 嗯，好啊吓，嗱，电话号码18723，大家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一倾嘅。咁啊，一阵间咧，再继续同啲听众倾一倾啦。咁当然咧，另外一个都值得倾嘅议题就系、是、防疫抗疫基金咧，亦都有一啲嘅声气就话咧，政府可能会推出第三轮。咁大家有咩期望咧？18723打嚟倾下。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 踏入九月，教育局宣布计划分阶段复课。在这段开学未翻学、上课要在线的日子，学界会怎样面对呢？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教学有心人， 为你请来保良局马锦明中学夏文亮校长，一起面对这种教学新日常。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今个夏天日日都咁好阳光，成日留喺室内都真系有啲浪费咗个天气啊！ 冇办法啦，而家要抗疫啊嘛，避免外出。之但系咧，我日日都喺屋企做下体能活动，出下汗，好似系原地跑、掌上压，仲有仰卧起坐。 哇，你真系好健康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呢 ,18721, 揾返呢叶中敏同埋潘少权出嚟。不过呢我哋都要听听听众播，有黄女士先。黄女士你好。 是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黄女士？ 冇，因为呢我呢就我周做咗检查。 是。 就冇好似佢所讲得咁恐怖。 嗯。 最后冇乜感觉咁。 即係都唔会有不适嘅情况。 完全系冇。 是。 咁同埋呢即係我觉得话好似我无论今次检测有几多系确诊，最好全部冇啲啦，系咪先？ 嗯嗯。 但系因为如果佢真系唔可以用成本去计、 嗯， 因为如果真系再有大严重啲嘅话，对于医疗嘅负担，嗰个成本先系最大啊、 嗯！ 我哋嘅香港嘅医疗承受唔起噶。 明白，应该要计埋其他成本。多谢你，黄女士嘅意见，听一听黄先生啊！你好，黄生。 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黄生？ 其实咧，我觉得咧，依家嚟计咧，呢个检测，我觉得香港市民咧，应该尽翻个责任要做咯。 嗯， 系啊，同埋其实我自己心目中觉得咧，其实应该最好就即系全民都做啦，即系强制性咁做。 强制性咁做啊？ 系啊。 咁呢个又同香港嘅社会一般，即系比较自由，有啲不同噃。 系，我知道。 系咯。 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而家其实等于即系做个测试啫嘛，如果你全部都做咧，咁出嚟结果咧就会即系呢个数据会好啲咯。 嗯， 其实同埋我就即系谂过咧，可能有啲人唔想做咧，就系因为担心可能个饭碗保唔到啊。 嗯嗯， 因为即系譬如验咗之后咧，发觉你自己系呈阳性嘅话咧，除咗你自己之外咧，可能牵连到你自己屋企人咧，成家人都会受影响，要做检测咧，变咗个经济可能受影响。 嗯、 公司亦都可能担心咧，变咗你嗰啲人又唔敢做咯。 嗯，明白啊，好啊，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啊。嗱，其实叶中文同潘少权两位，其实头先啲听众咧亦都有提到，即系嗰个嘅就业嘅状况啦。咁咧，其实如果睇翻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最近嗰几次嘅网志咧，都喺度提醒紧我哋啊，就系、是、香港嗰个财政状况嘅问题。嗱，因为咧佢最近嗰个网志啦，就话咧就系、是、过去两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同埋财政预算案嘅纾困措施咧。已经令到2020-21年嘅预算案嘅赤字咧增加到近2900亿啦，咁而财政储备咧亦都系由今年三月底嘅时候嘅11000几亿啦，系跌到去咧而家8000几亿港元嘅水平，相当于乜嘢呢？其实佢就话呢一个嘅储备水平咧，同2003年沙士之后咧系差唔多，因为咧。而家8000几亿嘅储备咧，就相当于大约13个月嘅政府开支。而2003年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储备咧就系、是、差唔多系12个月嘅政府开支咁样。咁佢有一个咁样嘅经济情况嘅提醒嘅。而我哋睇埋咧就系、是、政务司司长啊张建宗嘅网址啦。咁佢亦都话咧就系、是、预计啊香港会面对严峻嘅经济衰退压力，亦都咧要喺审慎运用公帑嘅大前提下咧制定适切嘅。措施協助受疫情及政府防疫措施影响的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现在也有不同的人士或者证券中人约见政府的官员表达对于政府进一步推出纾困措施的看法和意见。也有一些说法就政府可能会在9月的时候再提出第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咁啊，亦都希望可以或者喺即系九月之内通过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角色嘅诉求，其实睇翻即系之前咧就有啲人话就系防疫抗疫基金咧，可能主要系帮雇主居多，咁有啲咧就话要求不如直接派钱俾市民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说法咧，就系今次可能个聚焦咧就系上几次冇帮到嘅行业嘅。其实我哋上次已经帮咗两轮啦，如果我哋推第三轮嘅时候，个焦点应该点样落法咧？潘少权，你觉得系咪应该上次冇帮嘅应该系优先啦？ 其實我想在今次我很同意這個說法，就是 你已經叫做幫了一批僱主，也都發放了很多，就是所謂叫做鋪租啊，支援那些飲食業的鋪租啊，又幫到現在是差不多全香港的僱主都幫到他們，給一些員工，就是所謂六個月，即係最高每個月9000元嘅上限嘅人工啦。咁但係事實上有啲好似好獨個體啦，即係所謂叫好啲照顧人士啊，譬如好似尤其好多做演藝啊、文化出版啊或者按摩啊，即係其實好多呢類嘅打工仔咧，其實真係即係唔好話手停口停講到咁，即係呢個又係一個事實。即係我哋喺個社會裏面咧，我正話都講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仲有資源嗰陣時候，我哋係應該要幫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們不可以因為說他們，哦，因為他沒有，他之前是，我都已經知道他是不是，這樣，那你政府就做少少功夫去證明他是不是，是不是？因為你政府有法例，只要那些人是全心弄虛作假，你就法律去對付他。如果第三輪的基金呢，我覺得是即係所謂呢啲填呢啲窿啦，所謂填補呢啲漏洞啦。但其實我好擔心一樣嘢咧，就係、是。我上一次在節目裏面都提過，當你有防疫基金呢個1.0、2.0，你有3.0，你有冇4.0咧？嗱，其實我哋諗下點解佢做呢個2.0嗰陣時做得咁果斷，同埋咁多錢都夠膽去做咧？嗱，其實當其時咧，你可以諗下，佢係要求嗰啲僱主係喺三月啦，初頭話即係舊年添嘅，用12月，咁跟住用咗3月31號，你只要有強積金工咧，我就俾人工你啦，就4、5、6月。咁而家咧，跟住咧就會俾呢個90、11。其實佢意思係點解咧？就係預計呢個疫情係嚴峻嘅。就希望捱過呢段時間，咁而保到呢個就業，即係保到呢啲公司，因為佢攞到咁多錢，係令到佢可以出糧，令到佢個經營成本係可以大幅下降嘅話咧，就捱住先，頂住，頂到去呢個疫情完結。其實我擔心嘅地方唔係呢一個你頂唔頂得到啊，而係我哋睇翻大圍嘅世界，就正話我都講到，你全球依家疫情未退嘅。全球都冇，每一個地方包括美國，包括呢個法國、德國、英國重啟經濟，甚至開學，要俾學校翻學，即刻就好大嘅程度嘅感染。咁即係話我哋周邊嘅地方咧嘅經濟根本冇機會去復原嗰陣時候，我哋自己係冇辦法復原到嘅。如果因為我哋係外向型經濟啊嘛，係咪？咁因此。我哋如果去諗到4.0嗰陣時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我哋再冇錢使落去啦。因為我唔覺得我話我危險嘅地方就係、是，當我哋去到呢三個月嚟緊，呢三個月90、11呢三個月出埋呢個所謂叫做補習業之後咧，你可以諗下出年咁點咧？如果佢嘅訂單仲未翻嚟，佢嘅零售生意仲未有遊客去捱得住嘅話咧，你政府已經而家收縮嘅喎，你因為之前就做大咗嘛。你做得用咗啊！即系我讲得佢嘅2.0基金嗰阵时，咁你3.0咪而家咪吹风吹，要做细啲咯。而家你听到财政司司长周围去吹风就话、你哋唔好咁高期望我哋乜嘢啊咁啊。咁你估计最多咪300亿？如果你得300亿，你咪补埋嗰啲窿嘅话，你救唔到咯。咁其实出年点咧？咁而家我哋期望一样嘢就系今年嘅嗰个新年，即系冬天嗰时个疫情唔好有第四波爆发咯。 好， 最担心噶呢个。 好，嗱，不如咁啊，我哋就嚟听7:30嘅新闻报道啊。7:30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倾啦。咁当然啦，如果当政府要推出防疫抗疫基金3.0嘅时候，大家有咩期望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推行第四日，截至下午5:45，约945,000人在网上成功登记预约检测。截至早上11:00，约521,000人完成采样检测。政府早上宣布延长计划四日，去到9月11日。全港18区141个检测中心，其中122个会运作到下星期五，余下19个会运作到今个月7日。当局解释是因为部分检测中心使用量高，希望做到愿检尽检。 政府强调，计划的成本效益并非只在于检测数量或花费的金钱，计划在公共卫生角度是有意义。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找到八宗阳性个案，其中四宗属于曾经感染的旧个案。被问到透过普及检测找到的阳性个案数目是否比预期中少，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整个普及检测计划尚未完成，目前难以评估成效，但找到阳性个案的比例低是好事。他提醒未收到检测结果的市民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否则万一检测结果是阳性，当局又要再追踪行踪和密切接触者。被问到有市民明知自己有病征，但就不愿花钱做测试，反而希望预约参加全民检测，张竹君回应说，普通科门诊诊所有派发免费样本瓶，建议明知自己有接触史或者是高风险群组的市民应尽快求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属于本地感染，5宗源头不明，其中有2宗是透过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的新个案，当中名患者的丈夫亦初步确诊。一名男子大围交通城任职保安员，曾经同一名没戴口罩事后确诊的人士交谈约10分钟，至今透过普及检测社区检测计划发现的确诊患者增至4人。旺角维景酒店群组再扩大，新增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担心酒店会有爆发风险，与确诊患者入住同一层的住客需要入住检疫中心隔离，亦会为酒店全部住客同工作人员派发样本瓶检测。联合国7名人权专家去信中国政府，认为港区国安法侵犯了某些基本权利，担心很多原本合法的捍卫人权活动将会被视为非法，认为法例不应该用来限制受保护的基本人权，包括表达意见、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联署信要求中方交代如何在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执行域外管辖权。在北京，外交部说坚决反对和拒绝部分人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求他们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一些人罔顾事实，恶意地诽谤中国的人权状况，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奉劝这些人要切实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摒弃无知、偏见和双重标准，停止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中国内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长青公路接近金竹角。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而在锦田公路近住粉锦公路的回旋处有意外，咁而家锦田公路的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罗屋村同埋石岗军营。咁就喺锦田公路近住粉锦公路回旋处来回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噶，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罗屋村同埋石岗军营。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非常繁忙，咁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同埋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喺九龙区 觀塘道近住啟業村一段咧，來回方向嘅交通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德寶花園同埋龍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富豪東方酒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繁忙，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另外西貢公路入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系車多，車龍排到窩尾。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彩虹道黃大仙警署去旺角、昂船洲大橋落斜去長沙灣、北大嶼山公路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龍，同埋天水圍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食咗藥就唔好揸車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 捷克嘅参议院议长佢就访台。 刘瑞兆， 点解中国反应咁激烈呢？以前呢，捷克都算系东欧阵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啦，系被视为一个防线嚟嘅。好可能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㗎嘛，咁中國喺東歐個影響咪逐步逐步咧，係會受影響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中國點點點。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咧，揾翻我哋今晚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嘅传媒朋友啊，就系叶中敏同埋潘少权嘅。嗱，刚才咧就已经都同阿潘少权即系初步倾过咧，就系防疫抗疫基金如果有 3.0 嘅时候，咁到底嗰个焦点应该系点样落法咧？系咪以前冇帮过嘅就应该系要重点帮一啲咧？咁同埋而家系财政司司长佢都话，即系香港嗰个嘅财政储备咧，由11,000多亿咧跌到去8,000多亿啦。咁我哋对于第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如果真的推出的时候，应该抱有什么的期望呢？叶中敏，你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就觉得那个储备那方面呢，是一个即是要重视的问题。如果以我不记得是未一个法，一个法例的规定，储备嗰方面咧，应该要足够最少好似系6个月嘅开支，定系12个月？ 又冇一个硬性咁嘅规定嘅。不过其实以前嘅前几任嘅财政司司长曾经系即系大概讲过嗰个标准啦吓。咁因为基本法都就系话量入为出 嘅 啫嘛吓。 系咁样，所以讲咧13个月嘅开支咧，老实讲唔系话即系好可以即系高枕无忧嘅喎，系咪啊？用乜嘢啊？嗰个8,000多亿系咪啊？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阶段咧，就陈茂波司长咧要多啲提出呢个问题咧，系必要嘅。咁财政储备系有限嘅，而家问题就系面对个疫情咧，同埋嗰个影响咧，可能系暂时仲系无限嘅。即叫做未見到底嘅，咁但係我哋嘅財政儲備係會見底嘅，而且此消彼長嘅啫。而家開支咁樣一路2.0、3.0咁樣去，咁但係跟住嘅税收啊、各種嘅收入啊，呢個咩明顯嘅係肯定係少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量入為出啊，居安思危，咩嘢角度都好啦。 對於財政儲備，我自己就認為應該是慎用的。 即其實是不是都不應該或者未 不是採取是啦派錢出去的個辦法？ 即其實我們都可能、期望呢，即不應該呢對於防疫抗疫基金再有第 3.0 再有咁高的期望，即就算再推出可能也都未必好像前兩輪那麼多。 應該個重點放在怎樣激活返嗰個各個行業本身呢、全社會大家一齊係想辦法嚟到去。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的辦法咧，係幫啲業界咧重新呢個營運，而唔係重點仲係喺度誒 3.0 啊派，有冇 4.0 再派？唔派得幾多？呢個8000多億並唔係一個即係大可以大手筆嘅數字嚟嘅。 好嚇，咁不如我哋聽聽咧聽眾嘅睇法啦。洪先生有咩睇法咧？洪生， 你好啊，你好 啊，你好，洪生， 我想讲，因为我唔系话代表全部业界啦，的士行业啦，但系包括我自己系揸的士嘅。咁、但系咧，我就即系净系讲两三个 point 嘅啫。咁、政府咧就佢话有防疫基金俾派俾的士咁，咁我哋去申请啦。咁佢、我打咗123就大概一个月到你攞到噶啦。咁我7月3号我申请嘅。好啦，8月3号咁问一问佢，都唔知点啊，写个电邮俾佢啦，有人复翻嚟咁啊，你等下啦，咁我哋就 OK 噶啦咁。咁又俾個電郵佢，前後又覆咗5個電郵，仲要寫信埋俾處長。處長又話可能揾個求其揾個代理咁啊，你 at 貨我咁啊覆翻佢啦咁。我 send 咗5個電郵，而家過咗2個月，佢哋嘅答覆就係話：喂，你嘅資料已經齊㗎啦，不過要過埋我哋嘅 verification procedure。咁我就問佢：喂，你嘅 verification procedure 係幾耐呀，大佬？因為個個都等緊呢個飯開，政府彈唔彈弓手唔緊要啦，你係每個月補貼我哋6000，補6個月啫嘛。咁、由1月去到6月都係6個月，你有乜理由而家9月都未派？我又當你3月至9月啦。嗰啲好啦，3月至9月都係6個月，而家都9月，又係未派之前，咁、政府係難攻手。咁、我頭先聽到你哋嘅節目就係話啲人又話咩成本效益啊，又話喂派錢唔係辦法。兩個方，你政府呢班人無能，點解啊？個場做唔好，人哋嚟食，人哋分，人哋嚟玩。你根本个场做唔好，人哋点会嚟啫？你又冇办法搞好个经济，我都唔知而家班官出咗粮之后可以帮个经济做啲乜。我讲一个好贴身嘅问题，我哋的士业界揸住架车12个钟，去个厕所，学阿马时亨话斋，喂，我哋话 OK 你就 OK 噶啦。我哋喺油麻地公厕，喺庙街公厕，去到旺角花园街个公厕，全部唔系针筒就卫生巾，唔系卫生巾就避孕袋。即系譬如全部周围 系好，真系多谢阿孔先生，即系最主要都系讲紧咧申请咗嗰个基金嘅下底嘅资助咧，都一段时间啦，都仲未收到，亦都经营艰难。多谢晒你啊，孔先生，听埋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啊，系。 就头先咧有几位嘉宾咧就话咧唔可以即系咁样长期派钱啦，咁即系唔可以派第三轮、第四轮啦。咁、我觉得咧系有少少误导噶。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咧，香港政府咧不但只係有一個嘅嗰、那個嘅儲備啦，頭先嗰個財政嗰個儲備啦，香港政府亦都仲有另一個叫做外匯基金嘅儲備嘅。咁外匯基金嘅儲備咧，喺今年咧3月份咧定2月份咧就公布過嗰個數字，佢哋本身係有4000多億美金嘅儲備喺度，係美金喎。咁4000多億，我哋當乘翻八啦，乘7.8啦，咁都有32000多億港幣嘅外匯基金喺度。點解唔可以由外匯基金嗰度撥一啲錢過嚟呢？咁而我亦都睇過一啲記錄咧，就喺2019年咧12月底咧，外匯基金咧亦都係撥咗大概2400多億咧，有2400多億嘅投資收入咧係交咗俾香港政府嘅。咁所以咧，主持即係嗰幾位嘅嘉賓只係講話財政儲備，佢冇講話外匯基金呢一個問題。咁而家我哋作為中小企嘅企業嘅負責人嘅話咧，我哋可以咁講咧，即係而家中小企真係捱唔到幾耐嘅啫。如果嗰個市面仲係咁蕭條，同埋同國內嗰個關咧仲未打開嘅話咧，咁就我哋中小企咧真係都唔知可以捱到幾耐啦。 好多謝曬。 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即系作为一个中小企，佢都对于而家个经济状况相当之担忧。当然，即系而家嘅疫情咧，亦都对于陈生即系呢一类嘅中小企咧有颇大影响嘅。咁头先咧，陈生咧提到外汇基金啦，咁其实如果睇翻咧外汇基金咧，佢都有一定嘅即系法定嘅用途嘅。咁啊，基本上咧就系要维持香港嘅货币同埋金融稳定嘅。而前任嘅金管局嘅总裁陈德霖呢亦都曾经即係写过啦，佢就话呢外汇基金呢係金融稳定嘅最后防线。不过呢我哋傾呢个防疫相关嘅议题呢都傾咗一段时间啦。休息一阵呢转头返嚟，我想同潘少权同埋叶中敏傾一傾另外一个议题，就係、是、最近关于香港有定冇三权分立呢一个嘅争论啦。1872-3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开学第一个星期，学生可能都仲未有机会同老师真人见过面。学校点样迎接呢个喺网上开展嘅新学年？又点样为复课翻嚟学校做准备呢？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我哋请嚟香港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潘淑娴。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爱情并非用眼睛看，而是用心去判断。在塞翁的笔下，四角恋爱、爱情若水、森林奇遇，促成了一场仲夏夜之梦。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莎士比亚心理战》。 是啊，陈淑兰， 你喺《开心日报》嘅环节逆境心理学唔系好啱我听嘅。 点解啊？ 因为我成日都咁上镜，唔需要听咯。 诶，兰芝啊， 咩事啊，榴莲？ 公司话好多谢你嘅付出啊！ 我而家咪逆境咯，杜文慧，我要听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陈淑兰、杜文慧、林超荣、黄桂林、榴莲标爷、梁荣忠，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几时都可以听。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继续咧，可以同大家倾一倾咧，今个礼拜嘅一啲焦点话题啊，跟住就想倾咧，香港究竟有冇三权分立？电话旁边咧，继续揾翻啊叶中敏同埋潘少权出嚟啦。咁当然咧，大家如果对于今个星期嘅呢一个讨论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咧，同我哋倾一倾嘅。嗱，咁啊叶中敏同埋潘少权两位，其实咧香港究竟即系三权分立呢一个嘅讨论咧，都讨论咗好多年嘅啦。咁最近咧，呢一轮嘅讨论咧，系边度而嚟咧？就系由于一啲送审嘅通识教科书咧，佢就将三权分立咧就删去咗，咁因此咧就引嚟一个嘅即系争论嘅。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被问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啦，就话香港咧无论回归前后咧都系冇三权分立嘅。咁而到今个星期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系即系回应记者嘅问题嘅时候咧，亦都话要将呢一个嘅问题咧讲清楚，亦都话咧系同意咧杨润雄局长的说法，就是说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长的说法，就是说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的。但是他在整个表述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说就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是全面的自治，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香港所享有的这种的权力咧就唔系同一个中央分权嘅制度，亦都话咧就系边个系核心去落实中央授权咗俾香港要履行嘅制度咧，就系咧呢个核心咧就系行政长官。咁但系佢亦都会形容啦，即系行政、立法同司法咧系各司其职，希望咧可以互相配合，亦都会认同咧系可以互相制衡嘅。嗱，好啦，即系呢一轮嘅争论，我想问两位究竟即系。点解特首要特别即系再喺度讲翻呢一个议题咧？究竟今轮嘅争论系所谓何事咧？吓，叶中文。 咁我谂首先对三权分立呢一个词， 这个司法上的这个词的定义呢是要认真是有根据地去讲的。咁如果我哋而家簡單講，第一基本法係點講嘅？基本法咧，你掀雲成本咧，包括司法制度嗰章咧，係冇三權分立呢四個字，呢個係冇嘅。咁但係呢一章咧係好清楚講咧，香港嘅即我而家手邊冇基本法喺處啊。第二就係話香港嘅司法獨立嘅，司法係審訊咧不受任何干預，即係呢一類嘅意圖，立法意圖啊，立法意圖就好清楚，司法係獨立嘅啊，但呢個係審訊案件嘅時候不受干預，咁呢個好明顯咧，呢、這個獨立咧係指嗰個工作。審訊的工作，指司法的運作，你是獨立運作的，即很簡單講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指個法官為呢單案你要咁判，咁呢、這個我理解呢個香港的司法獨立咧，主要是指不能干預審訊嚇，呢、這個係一個必當然是任何法治社會必須的啦，憲制社會所必須的。咁但係咧，成個基本法咧係並冇三權分立呢一句嘅，而且我哋應該成件事唔可以離開曬歷史或者現實嚟睇嚇。喺內地喺國家層面咧，係亦冇講過，從來冇講過三權分立呢句説呢個制度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嘅理解咧，這個三權分立咧係主要係指呢、這、一個運作喺嗰個發揮嗰個效用方面咧，各自發揮自己嘅作用。但呢個分立咧，並唔係理解為咧大家三分一，你大家三分一位咁多，大家咁大，你又唔管得我，我又唔管得你。而家好容易有啲人將三權分立咧理解為一種係行政、立法、司法，大家都咁大嘛，大家三分立。你又唔管得我，我又唔管得你，唔係咁樣解嘅。香港嘅制度、憲制制度、基本法規定嘅，當然亦冇白紙黑字嗰四個字嘅行政主導。但你同成個基本法嘅設計咧，係好明顯睇得到咧，係以行政為主體嘅嘛，行政主導啊，立法工作點樣配合，點樣互相制衡，司法點樣同行政配合制衡啊，咁啊運作係不受干預。咁我諗即係大家應該有一個清晰啲嘅喺法制上、憲制上同埋現實運作上嘅唔同層面嘅理解。而家我想講呢點就係而家有啲問題就係呢，往往將司法獨立曲解為呢係愛嚟抗衡政府、抗衡呢個行政主導嘅一個希望或者一個工具，呢、這個理解係錯嘅，而且係危險嘅。三權分立如果變成要去這個司法去抗衡行政呢，咁我諗呢個問題就好大嘅啦。而家有一部分人特別年輕人啊，這個有啲係所以教科書如果作為通識科簡單咁樣講出嚟香港三權分立呢係唔可以嘅，唔應該咁樣教嘅。 我哋睇翻咧就系、是、立法会前主席阿曾玉成啦，佢就话咧事实上咧，即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咧系互相制衡。佢认为而家呢个争论咧系属于政治问题，容人自扰嘅。嗱，佢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形容啦，咁样吓。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我哋再去睇翻咧，譬如即系我哋问到系所谓何事咧，唔知道有一啲嘅评论咧，又可唔可以帮我哋揾到答案啦？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咧，系喺寻日发表咗一篇咁样嘅文章，就话香港没有三权分立，正确的话咧就要大胆讲嘅评论文章嘅。咁其实咧，佢入边即系有一句咧嘅说法就系咁嘅，佢就话系香港嘅反对派散播似是而非嘅言论，刻意歪曲基本法原意，以三权分立旗号误导市民，无非咧系想阻挠特区政府施政，架空行政长官权力，进而否定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这个就有一个评论。但是如果我们看回譬如香港的一些即研究政治和法律体制的学者，其实他们那个的斟酌点都是在于不是说究竟 个基本法入面有冇三权分立咧？呢四隻字而系讲紧咧喺嗰个精神或者系落实上面，咁同埋都有学者指出啦，即系就算我哋系讲话三权分立咧，亦都唔系讲紧话即系真系三个权即系同样系咁高咁大嘅吓咁样。咁啊，潘兆权，你又点睇今次嘅争论到底系所谓何事咧？特首点解要去咁样去说明呢一个问题咧？系为咗啲乜嘢嘢咧？ 其实咧，我觉得咧，中央都好委屈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嗱，我哋讲呢件事应该分三样嘢去讲啦。首先第一件事咧，或者我哋用学术啲去讲啦，即系其实三权分立系翻译嚟噶嘛，英文系 separation of power 啊嘛。 系。 咁如果你用分权嘅话，咁咩叫三权分立咧？就变成三个权力噶嘛。 有啲系讲权力分立嘅，或者权力分子嘅。 呢、這個基本上就是歷史嚟，幾千幾百年前莊洛啊嗰啲人做出嚟嘅嘢嚟噶，其實冇事嘅。總之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喺現實裏面咧，其實我哋而家係三權分立嘅神同埋神水同埋嗰個事實係存在噶嘛。但係點解我話中央係好委屈呢？咁我哋睇翻歷史，1984年簽咗中央聯合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咧，1986年就開始基本法嘅草擬，到基本法成事咧。是到1990年，在这段时间呢，香港是行政主导的。而当其时基本法的设计呢，就是按照香港的政治模式去 copy 的嘛。只不过就将英皇制告这些东西摆在一边，就变成人大呢就做最高权力机关。其实是尽量是将香港的政制是翻译成一个中文简体字的版本给北京去过的。所以在1990年的基本法定案那阵子呢，其实很清楚。如果當其時那個香港立法會嘅立法局嘅政制同行政局嘅政制係司法制度嘅政制係同而家係一樣嘅話咧，其實冇問題發生。但問題係出咗1993年啊嘛，你要記住1993年之前立法會嘅主席係港督啊嘛，當其時嘅立法會嘅組成部分咧，1991年之前係冇直選噶嘛，所有都係非官守議員同埋官守議員嘛，同埋官守議員嘅數量係多過於非官守議員啊嘛，所以政府咪所有嘅法案都可以通過咯。但當你有咗民選之後，當你彭定康喺1993年唔做立法會主席，咁然後由啲立法會議員就選咗施偉賢出嚟做呢個第一屆嘅立法局主席啦，當年嘅。咁你成個政制就改咗啦嘛，因為你點可能港督會能夠指示到嗰個人嗰、那個新嘅立法會主席去做一件事咧？係咪？嗱，呢個就係一個呢個係一個現實嚟嘅。咁即係話設計完基本法之後，然後出現1993年喺改變咗個行政主導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神水啊嘛。好啦，咁就去到今日，所以我咪話。在呢個立法會的選舉裏面亦都加咗咁多民選成分，到今日係差唔多 100% 都選出嚟㗎啦。No matter 佢係由呢個叫做直選啊，亦或係功能組別啦。我哋明白呢個道理嗰陣時候，你就會睇到就係點解政府想行政主導都做唔到呢？因為所有嘅嘢去到立法會唔批嘛。 嗱，但係問題就係、是、 係，但係從來司法獨立係存在嘅，就算97之前嘅司法。相信我哋都可以承認一樣嘢，當其時嘅港督，我唔相信可以打個電話俾嗰個法官，叫個法官點判咯。但係我覺得咧，其實香港咧呢件事咧，我好同意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容人自擾嚟嘅。我哋根本就冇事發生，只不過自己你自己走嚟講，又講到好似自己，哎呀，我哋係咪冇咗咧？但係就係因為北京覺得，我會覺得佢係委屈啊嘛。你點係三權分立？即我從來都冇講過。第二就係你而家啲教科書講三權分立，而講三權分立事實上係唔啱啊嘛。因為喺基本法裏面冇，我哋亦都唔係一個咁嘅模式。你只不過係我哋有咁嘅神采嗰陣時，咁我哋就尊重翻呢個神采。喺教科書裏面咪冇講咯。譬如好郭榮亨咁樣，郭榮亨仲講一樣嘢，佢話香港係普通法，好似所以普通法國家都行呢個三權分立。英國是普通法國家，英國就不是三權分立。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咧， 國會就是可以同個執政黨嚟噶嘛？ 但 我 想 點解你話佢三權分立？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就算係特首，佢都係贊成一樣嘢，係三者之間係互相抗衡噶。我哋唔好睇話究竟係咪三權分立呢一個字詞啊，而係個精神本身就係三種嘅權力係存在一個互相制衡關係啊嘛。咁點解要咁樣去講法咧？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官方的講法的話， 佢同基本法係違背噶嘛？如果你講三權分立，咁點解佢唔可以證明咧？係咪？佢只不過係將佢講清楚。嗱，佢嘅解説我唔同意啊！我覺得阿林鄭解説得好差 ，OK？ 但我覺得佢喺教育局裏面透過教科書改到明香港唔係三權分立，我係覺得呢個講法係可以接受嘅。 明白。 你個老師或者你其他人點講係另一個問題咯。 好， 香港事實上互相制衡噶嘛，三個機關係咪？ 好多謝曬兩位。